一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教委近日公布新高考改革方案，并对中考改革方案进行了解读，请听报道。 今年9月入读新初一的学生将实行新的中考改革方案，初中毕业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两考合一，初中所有课程全科开考，12门科目成绩中确定8门成绩计入中考总分，其中语数英、体育与健康、道德与法治、物理6门成绩必须计入总分。另外，在历史地理中择优确定1门，化学生物中择优确定1门成绩计入总分。市教委基础教育2处处长徐建书解读说， 我们一直要求的就是全开全学，但是没有全科开考的这个背景下，肯定有的会受到忽视。这次呢，就是希望全科开考，纠正过去有的科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目的呢，还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全科开考会不会增加学生的负担呢？徐建书表示，两考合一的目的是减少学生考试次数，减轻学生负担。 初中的未来的这个学业水平考试，整体要控制难度，不超标命题，减少这种机械性训练的内容。 从2020年起，北京高考不再分文理科，除了语数英三科必考外，考生可以在思想政治、历史、物理等6科中自主选择3科参加考试，选考科目每门满分100分。方案明确，选考科目以等级折算赋分的方式计算成绩，共分为5等21级。市教委规划处处长姚林修解释说， 这个6选3，所有的学生作为一个队来进行排队，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解决选择的每个科目它分值可比性的问题。我们分析了北京考生多年来的分数分布情况，历年来各高校在北京投放计划的情况，现在这个分数的等级比例呢，跟计划也是比较吻合的。 北京市教委副巡视员冯红荣昨天表示，北京将开展非零起点教学和通过考试分重点班、快慢班专项治理，并将从9月开始推广校内托管，在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展3点半以后弹性离校制度。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9月1号到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将再度上演。鸟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古希腊喜剧作品，这部剧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执导，并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绝对码头爵士音乐会将于今晚在国图艺术中心上演。古村新思38年的星2018北京演唱会将于9月28号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唱。9月15号，歌手赵传将在工人体育馆举办《时空回旋传奇30年》演唱会。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出京方向望河桥到吉祥寺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如果您是收藏家，一定会有风光的藏史、鉴赏的雅趣和失物的遗憾。如果您是步入藏海的新手，一定会遇到某些藏品的诱惑、赝品的困扰和雾里看花的彷徨。如果您是古玩业的老把式，一定赶上过好买好卖好赚钱的黄金岁月，转而又面临货难买、钱难赚、市场清淡的漫长冬天。而您收听艺海说宝，我们就是要通过藏家的故事，让您了解有关收藏的酸甜苦辣。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藏家张永秀先生就曾经啊，将很多自己的收藏经历给记录下来，还著有《收藏家藏玩手记》这么一本书，里边的很多故事值得大家借鉴。我想，如果您听过我们上周的节目，一定是有所了解。下面呢，咱们就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演员郑思杰为您继续讲述。 古代的小型器物仅仅收藏一两件，往往意义不大。如果将不同年代、不同质地、不同造型和花色的同一种器物搜集多了，并且形成系统了，其价值就不是两两相加的概念了。90年代初，张永秀忽然喜欢起带钩来了。带钩是古人束腰皮带一端的挂钩，属于生活用品，它始于春秋，盛于战国之汉，多为铜制。南北朝以后喜用带扣，宋以后则以玉制带钩为多。那时候带钩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尚未被更多的收藏家所认，所以古物市场的地摊上时有所见。有一次见一位老农摆摊，黑脸黄牙，额头上深皱如沟，他就蹲在地上，身前一块破布，中间摆着几件旧的瓷器，看来这是这位农民经营的主项，但在张永秀看来却并无什么价值。倒是他那块破布一端撂着四个不同形状的青铜小带钩，深深吸引了他。一件是鸟兽形的，上端的挂钩形似蛇头，下端上方的造型乃是面部狰狞的兽首，而且两侧延伸突出，好像在展翅。一件是琴面形的，下端有大圈小圈的几何图案，绿锈斑斓，颇显古朴。一件是鸭形的，底部为一圆盘形座，一小鸭独立其上，鸭头呈回首状，以此巧作带钩之挂钩。一件是竹节形的，中间为竹节，锈色的表面掩饰着闪亮的鎏金。四件带钩渐渐生动别致，造型奇巧，可断为战国之汉代的青铜珍品。张永秀问老农，这几个小玩意儿卖多少钱呢？老农张口要200元，张永秀往下压价说120吧，最后以150元成交了。还有这么一次，张永秀在沈阳道古物市场老高开的小店闲坐，瞥见他玻璃柜里摆放着一件极小的铜带钩，让他取出来给自己看看。他竟然毫不吝惜地说呀，嗨，这件小东西你要喜欢就送你了，还看卖。拿到手里细看，这铜带钩只有3厘米长，纹饰朴素， 但秀色甚好，晶莹剔透，像玉一般。其实老高不懂，这东西好就好在小巧玲珑上了。恰为张用秀收藏代沟凑上一品，临别时张用秀道了一声谢，但心里真想把衣袋里那100多元全部掏出来给他。几年以后，张用秀代沟日渐丰富，算起来已有30多件了。最精的一件长10厘米，是战国时期的棒形错银代沟。耗资最多的是那件明代白玉龙首代沟，当初花了1100元，其余的看似一般，然造型花纹无一重样。张用秀常与文物鉴定家朱凤汉先生谈及代沟收藏之事，朱说你收集的代沟都没问题，还说收藏形成系列就有研究头了。90年代中期，由于明清官窑瓷器日益减少及民国瓷器的工艺水平逐渐为收藏界所认可等因素，民国间出产的细粉彩瓷在古玩交易中出现了攀升的势头。瞅准这一行情，张用秀猛地萌生出投资购藏民国细路瓷器的念头。哎，有这么一天，张用秀走进了一家以经营新旧瓷器为主业的工艺品服务部，在诸多的销售品中觅得了一件粉彩长颈瓶。此瓶高22厘米，上绘花草螳螂，色彩清丽，胎白釉净，造型秀美，底部为居仁堂制篆书款。居仁堂是中南海店名，1912年至1916年袁世凯称帝前为总统府。据考察，传世的红线瓶共有居仁堂、居仁堂制、红线年制、红线玉制几类题款，其中提红线玉制者均为赝品，前三种题款则有真有伪。眼前的这件长颈瓶实乃仿红线瓶，其制作时间大约在20年代。此物虽为脱骨而制，但在当时仍不失为上乘的作品。粉彩长颈瓶标价1500元，张用秀拿在手里细细的观看，与店家讲起价钱来，没费多少口舌，即以1000元成交了。此时有两位爱好古瓷的旁观者议论说，这个人竟然花1000块钱在国营店买瓷器，能有便宜吗？事隔不久，95天津秋季艺术珍品拍卖会征集拍品，张用秀将那件粉彩长颈瓶拿去拍卖，底价定为2500元。拍卖那天，当拍卖师喊到民国粉彩长颈瓶时，三位竞买者轮番举牌，居然为那长颈瓶争起来了。几个回合以后，终以3000元落锤，被一位50多岁的古玩投资者得去。当时张用秀买瓶时指指画画的那两位此时也在现场，临走的时候他们俩一再的对张用秀说，你这个人有眼光，还特意给张用秀留下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所谓的眼光，某种古玩有时候因受宠而走俏，看准这种古玩的升值潜力，不踟蹰不前，不坐失良机，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就是投资收藏者的眼光。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在拍卖会这种众目睽睽的生意场上，用不多的钱买到非同一般的文玩精品，这在一些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事实未必就是如此。1996年秋，天津某拍卖公司举办古董珍玩拍卖会，在其预先展示拍品的时候，有一部古代典籍引起了张永秀的注意。该书为《补助洗冤录集证》，一函六册，翠经英阁藏品，清咸丰八年重刊，白纸。洗冤集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成书于南宋李宗淳佑七年，内容包括20多种非正常死亡尸体的特征和鉴别、现场检验方法、检验制度、检验官的职责等，被后世奉为法医检验书籍的鼻祖。拍卖会预展的这部书是洗冤集录的重刊补助本，除原书内容外，上有清人王佑怀增集、李观澜补集、孙光烈参阅、阮其新补助、王佑吴校订、张锡帆重订加单，不仅精确详实，而且篆刻考究，字画清晰，墨珠蓝黄四色套印。此次拍卖会遇到这样可心的古籍善本，机会难得。但张永秀属于工薪阶层，不肯花太多的钱去购买它，便给自己定了个报价上限的约束，800元。如果有人非得和张永秀一决雌雄，超过这个数，张永秀就忍痛相让了。拍卖那天，张永秀准时入场，也要了个牌。当拍卖师报出此书的底价为500元的时候，张永秀首先举牌应价，以占领底价优势。果然不出所料，一位先生也颇具慧眼，举牌竞争，但他买心不如张永秀成，只一个回合便罢手收兵。补助洗冤录集证终于以700元落到张永秀的手中，加 1% 的手续费，尚未突破先前预算。在竞争激烈的拍卖会上，之所以让张永秀捡了个便宜，事后张永秀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此次拍卖不是古籍专场，竞买者不是奔着版本来的，多数人对古书不感兴趣。其二，拍卖公司对古籍版本不在行，将补助洗冤录集证只当是一般的线装书，对行市估得不透。自打艺术品拍卖风兴起，顶属字画的买卖火爆，而在字画交易当中，又属现代名人作品最有市场。有道是，有所好者必有人投其所好，有钱的人不懂得鉴定，懂鉴定的人没钱。于是乎，大量的伪作赝品伴随着名人字画的炒作频频登台亮相，就连拍卖会的拍品也出现了真假难辨、好赖不分的情况。有鉴于此，明智的字画购藏者和投资者应当是另辟蹊径了。1996年冬，张永秀参加了一次小型拍卖会，使张永秀得到了一点启示。那次拍卖会，凡现代大名头的作品，真真假假，泥沙俱下，虽标价昂贵，总有人趋之若鹜，无一溜标。而清代一些有文化品位的文人学者的作品，尤其是书法， 既真且精，但是由于诸多竞购者不了解作者的身份与作品价值，尽管标价不高，却少有问津，形成伪品成了热门，真品反成冷门的局面。面对这种现象，张用秀这个在拍卖场极少露面的收藏者，也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些钱来购买那些别人不屑一顾的低价作品。两年的时间，凭借着张用秀的眼力和财力，先后在拍卖会购得清代和民国学者书法作品七件。一次拍卖中，有康熙间常予考定的著名学者何拙书写的《大中堂》，因多数买家不知作者究竟是何人，无人举牌，张用秀以3000元最低价购得。又一次拍品中，有张一山、陈云浩、曹汝霖的书法，多数买家不感兴趣，张用秀却花4000元将3件作品全部买下。晚清著名学者词人朱强村的对联和近代书法篆刻家方介堪的对联，也都是张用秀在别人弃之不顾的情况下购得的，虽花费有限，但价值并不低。还有一点是，这类东西多为原装老表，时代本色，少有买假之余，其保险系数比现代大名头要高得多。 不知道您注意没有，张用秀记录的这些收藏经历涉及了古玩收藏的多项门类，那他还有什么收藏故事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旷古之乡一。苍天无语，却给冷热分隔出经纬，自然有意为万物造化出母土。于是生南为菊，生北为枳，于是梅花多绽放于南方，杏花多盛开在北方。在传统的眼光里，杏与梅虽花形相似，却风情各异。梅花喜寒，且开在料峭早春，于是被认为品高气傲，画师也总是让它掩映在豪门大宅的后花园里。杏花追暖，花期迟迟，且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质朴和野性，农夫村人就把它栽种在私田的豪埂上或自家的院墙外。杏花树下种着我的乡愁，我的出生地在辽南乡村，在我的记忆里，春天来了，杏花就开了，而且河滨消融，燕子归来都算不上热闹，只有杏花如雪才是真正的锣鼓喧天。节气与花期一直就如此这般，物自成气。其实在四季分明而匆忙的北方乡村，杏花既是一种花朵，也是一种意象，有地理的标识感，也有人文的隐喻性。土生土长的杏花，不挑肥拣瘦的杏花，曾陪伴了无数乡村孩子的童年。直至今日，即使离开乡下好几十年，我也不舍得抖落发梢上的花屑，而且从不以小村姑身份为耻。老家屋后那一束杏花的姿影，一直在我的念想里婆娑着，那淡而清冽的香气也一直在我的鼻孔里袅袅着。若正是仲春时节，隐隐绰绰的杏花与河面的尘埃、屋顶的炊烟便混成了团，以不绝如缕的柔弱、苦中带甜的坚硬，在心里的某个地方凝成一片化不开的离殇。

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筒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根据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所著的《收藏家藏玩手记》一书啊，给您说一说他的收藏故事。下面就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有人说，现在古玩炒得这么火，玩古玩的人这么多，能碰上好东西实在太难了。这话不假，可也不绝对。好东西虽然少，但只要留心，有时候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每当闲暇之际，张用秀常去水阁大街的文物市场走一走，看一看。那时候能在这里遇上真货，也实在是不易。然而，却有那么一天，张用秀刚跨进西牌一小店的门槛，就撞见了一尊宋代的木雕罗汉。木罗汉为站立形，高约25厘米，形象逼真，惟妙惟肖，自然妥帖。其面部安详谦和而皱纹迭起，神态肃穆而又不森严，很有步道长者的气度。木质局部已有虫蛀和糟朽，但不影响整体效果。从造型和雕工来看，木雕的年代可断为两宋时期。张用秀向店主问价，店主说呀，至少也得800块。张用秀见有成交的希望，便递价400，最后呢以500元成交。由这件事推而广之，张用秀以为面对古玩市场珍品紧缺的客观现实，要取得意外的收获需要做到3点。一，要嘴勤，多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多打听，掌握各种古玩的信息。二，要腿快，经常到各古玩市场走走，听到哪儿有古玩交易活动或买卖信息就赶快行动，别错过了机会。第三，要眼尖，学会辨别年代的真伪，不能让真东西逃过你的眼睛。古玩藏品有地区差价，也有时间差价。某种东西也许早买合算，晚买上当；也许早买吃亏，晚买反倒占了便宜。收藏投资者要善于打时间差，以最低的价钱购买到合适的物品。1998年， 张用秀专门挤出一部分钱到古籍书店购买了大量80年代由文物出版社、北京中国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刷或影印的线装书。张用秀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个人喜好，另一方面也出于价钱上的考虑，因为这些印制精良的线装书仍按原定价出售，这对买家来说无疑是捡了个大便宜。比如宣统元年番禺沈宗基校刊中国书店用原版印刷的《陈风阁全书》两函16册，才卖126元。这类书尚无标点本出版，难得一见，收藏价值很高。民国初年，江南藏书家刘成干刊刻1984年文物出版社用原版印刷的《教经释文集》一函7册，墨色黑亮，瓷青纸书皮，装订考究，仅卖64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据北大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影印的白尺梧桐阁集和白尺梧桐阁遗稿两函10册为70元。此书不但版刻堪称一流，而且文献价值极高。经过几天的挑选，张用秀共购得线装书42部，整整装满了一个书柜，其所费不过3000元。而且张用秀买到的大多是大部头著作和丛书，全部为善本。其中有以刘成干《家业堂丛书》《裘树斋丛书》的版本和《清人别集丛刊》中的别集为多，真可谓物美价廉。书店经理发现有人成批购买80年代线装书这一苗头，也意识到这些书的售价偏低，为了求得平衡，再卖时将原书的函套全部取下，就是这样，以原定的价卖也抵不上书的工料钱，更不用说从内容上衡量它的价值了。这件事说明一个道理，想要使古玩与图书买得合适，并且能使之保值升值，抓准时机很重要。玩股票讲究的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但何时买进，何时卖出就有大学问了。收购古玩与图书同这个道理啊是一样的。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很多经营古玩的人本身也是藏家，他们可以说都有自己的故事。尽管经手过眼许多精品，也确实赚过大钱，可一追想当年总是捶胸顿足，感慨万千呀。所以收藏也好，经营也罢，多年来面临的都是买进卖出的集藏市场。诚然，任何市场都有它的运行规律，可一旦违背了它的规律，就可能走进误区，摔跟头总是在所难免。下面呢，我们继续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张用秀的收藏故事。 1998年的冬天，一个周日的上午，沈阳道古物市场冷风阵阵，寒气逼人。临街偏北的一个地摊上，有一个老者正拿着一件白玉寿星与摊主划价。摊主40岁出头，是个专干杂项生意的那种见利就走的小商贩。他指着那个寿星坚持要700元，老者就是不肯，谈来谈去俩人互不相让，老者只得放下东西，买卖就此告吹。那天张用秀恰好从这儿经过，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老者走后，张用秀凑上前去细细地看这件玉器。寿星为站立形，星宫 高约十厘米，玉质够不上特白特润，但确属和田玉，其表面留有黑色的玉皮，之为籽料琢成。张用秀并没露出特别喜欢的样子，心里头却说这东西有一眼，于是也问了价，回答也是700。张用秀当时就想，你跟那老者没成交，让我出700，怎么可能呢？随便便扔了个数，250。太少了，太少了，您要想要啊，起码得给500。250，不卖就算了。张用秀扬长而去，上别的摊转悠去了。走到市场南端，见时辰不早了，正打算离去，卖玉的摊主急匆匆地追过来了。哎，这位先生，先生，我看您呢还是个买主，这样吧，您再加点钱，我再压点价，咱俩两就合，400，行不行啊？就250。别呀您了，250多难听啊，您给300行吗？300也不行。这实在没办法了，我要是拿到北京啊，怎么也卖他1000了。可加上车费呀，这些个用心也赚不到太多的钱。得，250就250，250您掏钱吧。250元换了件白玉寿星，值得庆幸。古玩的买卖也是斗志，是心里的较量。回想起摊主上杆子找自己的情景，张用秀就想，当时真要掏给他300甚至400都可以。可是面对卖主的急切神态，张用秀已经摸透了对方的心理，自己就必须得绷着点，不但要绷，而且还得紧紧的绷着，死死的咬着，不然你花再多的钱不也是白白往里搭吗？在古玩市场不景气的时候，你抓住机遇与卖家进行巧妙的周旋，做得成功，你也能以较少的钱买到你所喜欢的东西。1999年的秋天，北京王府井工艺美术服务部新辟古董专柜，数十家古玩商齐聚于此，其所售之品多为新仿，而旧物寥寥。无意中却见一柜台摆放有四方小印，取出观看，乃民国间名人邵瑞自用印，且方方出自制印大家之手。一方是朱文印，名声双钩，边款印盖，授时功课，授时功名喜，号印盖，浙江绍兴人，居北京，共诗词，善书法，经篆刻，是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其篆刻工稳透逸，不上狂怪，在华北金石界艺术界极有声望。40年代，人誉为指北方印坛之牛耳者。眼前的这方朱文小印恰以小取称，古朴坚实，光洁雅秀，即笔墨刀石之去于一印，平直中见灵巧，颇见依山派之神韵，堪称邵氏篆刻艺术的代表。另一方是朱文印，名声所作，边款借刊，方借刊刻，方借刊名言，浙江永嘉人，擅长书法，尤是摹言碑版，楷行有法度，篆隶简古超逸，且经古物鉴赏。1949年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曾为西泠印社副社长。这方小印渊雅和度，章法挪让，伸张自如，展现了方氏中年的篆刻面貌。其余两方似为一对，均为高原所刻，一方是白文邵瑞姓名印，边款名声先生法正，新四七月新泉；一方是朱文名声表字印，边款高原刻， 高原自新泉，久居北京，精究于书法篆刻，三四十年代为燕都名家之一。高氏印宗周秦两汉，尤对原朱文有精到之处。邵瑞系汉白文，出入规矩，风格严谨古雅，名声乃原朱文，两字间加界格，结字秀逸，布局工整，刀法精细，为其1941年所作。可见高氏制印崇尚高古，极重笔意。四方印皆为青田石，印面虽小，然小中见大，颇能代表三位印人的自家风格。在唯品新品充斥之时，觅得此物实属难得。值得一提的是，卖家对印学略知一二，但只知授时宫方介刊之大名，却不知高原是谁，更不知邵瑞何许人也。其实不仅高原为旧时制印一大名家，就是印章的主人邵瑞也非无名之辈。邵瑞生于1905年，浙江杭州人，名声是他的字。邵瑞为民国时考古学社社员，历任黑龙江省财政厅秘书、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科长，著有《宣炉会试》《纳辞迎帖》。邵氏用印为以上三位印家所制，亦见其鉴赏水平之高。因卖家对此等细节不甚了解，张用秀方能以不多的钱买到自己的可心之物。由此也说明，购藏文玩要善抓冷门，有些文玩品类少有人知，而你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你便能从中品味出他人未曾发现的文化内涵。 在张用秀先生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了他送给收藏爱好者的投资收藏警语，我觉得非常值得给大家说一下，总共有七句话，分别是：藏玩也是对人格的修炼，巧收巧购更需要藏外之功，看懂真的必须吃透假的，搞不清的不要轻易下手，避贵买贱是低层次的循环，成败得失常在一瞬之间，当断得断才能不失良机。不知道您记下来没有。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看中古都收了谁的脸，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24小钟变明月间，藏头的事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忆，回忆奔流回到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元夜，瞒着谁你的记子上，我们轻轻唱，请你别转身回首，等过